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巧合的是，恩科之前李定坤正好接了个案子，这案子不大不小，绝对上不了朝堂的台面，可偏偏却因缘际会牵扯出一些事来。数日之前，祁南侯府来报府中有窃贼出入，偷走了府内好些贵重的珠宝字画。祁南侯府的老侯爷德高望重，祁南侯世子亦是朝堂股肱，虽案子不大，李定坤亦慎重处理，即刻命人全力缉拿窃贼，不过七日便将那贼人捉住。好在侯府的珠宝字画贵重，贼人难以脱手，便全都寻了回来。李定坤慎重起见，亲自清点失窃的物品，却不想被偷的字画中掺杂着侯府小少爷赵仁平日里的功课。李定坤好奇翻起，竟发现晋安侯世子一个月前给赵仁布置的日常功课中，竟涵盖了此次科考的试题。一个月前尚未开考，晋安侯世子就已为弟子布下相似的考题，这不是泄题又是什么？两件事合在一起，李定坤是个胆大的，拿着江云修被调包的考卷和赵仁的功课敲响了青龙钟。弟子原才做了几日舒坦的摄政王，帝家权威刚刚在朝堂树立起来，帝进言却被卷入了这等大案中，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朝堂又陷入了一触即发的局势里。因为不管真相如何，任谁都瞧得出这两桩案子是对着王座上摄政天下的帝子元而来，而且还是最直接粗暴的侮辱方式。四年前帝子元在大境声名鹊起，得了满朝文人钦佩，正是那桩得尽民心的科考舞弊案。当年他说过的话历历在目，全天下都等着看，如今科举舞弊案落在他亲自挑选的老臣和亲弟身上，他是否会如当初一般公正严明？案子被告上御状的第一日，帝子元便下令由大理寺卿黄浦彻查此案，并令龚继浙和帝进言全力配合黄浦查案，言一个月内必定给朝臣和天下学子一个结果。礼部尚书和晋安侯世子是触犯王法还是受人构陷，满朝上下都在等大理寺最后的定案。仍是春日，春雨绵延，尚书房外淅沥沥雨水滴落，尚书房内却是一片肃静。 元，这两件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？ 弟子元坐于上首，下面坐着大理寺卿黄浦和右相魏建。青龙钟七日前被敲响，黄浦花了七日时间梳理案情，今日进宫向弟子元禀告。 殿下，这两件案子很有些棘手。 哦，怎么说？ 敢告到龚继浙和帝进言身上来，对方自然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。黄浦精通典狱问讯，都说出了这种话，可见这两桩案子的难办。 臣先从龚老大人的案子着手，仔细查探了科考试卷从考场运出到阅卷封卷的过程。这批试卷本是臣亲自派大理寺护卫看守，除了老相爷和龚大人，没有任何人接触过。老相爷每日和龚大人同进同出，自是没有嫌疑，却如李定坤所言，整个阅卷过程中只有龚大人在第二日提前半个时辰入过卷阁。 龚卿如何解释的？ 龚大人说他第一日阅卷回府，收到了老丞相的口信，让他第二日早些去卷阁，他才会提早半个时辰到。第二日老丞相未早到，他只以为是老丞相忘了时辰，兼又无什么大事，便忘了向老丞相提起。 可老夫并未传过口信给记者。 那传话的人是谁？ 龚大人说告诉他的是他府上的管家龚拓。臣连夜审问龚拓， 可那公拓说不知相爷府上有人来传过话，也从未让公大人提早半个时辰出府去卷阁。臣让公老大人和公拓当堂对质，不管臣如何问，公拓都咬定并不知情。老大人性子刚硬，一时悲愤交加，在堂上昏了过去。臣已请了太医院院正为老大人调理身体，殿下不用担心。 如此说来，公卿是听了府上管家的禀告才提早入卷阁，但如今管家抵死不认，那这件案子就成了一笔死账。就算不能确定是否是公卿调换了试卷，但他的嫌疑最大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公卿的清白。况且今年的新科状元梁以斌本就是仰慕公卿的清明，才不远万里赴京赶考，这是满朝皆知的事，本是佳话，如今却成了老大人的画饼。老大人一生耿直不阿，又被身边的人算计，怕是打击过大，一时接受不了。 黄埔点头，神情惭愧，右相更是脸色难看，对方以他为借口简直下作至极。若不是深知他和龚继浙交情深厚，龚继浙也不会毫无确认便被人骗去了卷阁。 笔迹可比对过了，那试卷确实不是江云修的。 是，臣让江云修当堂答题，然后和恩科中的试卷仔细比对，笔迹毫无相似之处。臣看那江云修的文采的确有三甲之才，若他的试卷被人调包，实在是可惜了。 哦，连余安也觉得此人有三甲之才，看来坊间传闻不虚。 是，老夫也曾听过，此次恩科有两人文采上不分伯仲，淮南世子梁以斌和汝阳世子江云修。当时老臣未曾阅到他的试卷，在三甲之外也没有此人之名，还以为是世人称赞过誉。 那照余安所言，江云修考卷被调包一案陷入了僵局。 殿下恕罪，臣暂时还寻不到为老大人洗清嫌疑的证据。臣虽不敢断言龚大人是清白之身，但十几年同朝为官，臣绝对相信老大人的人品。臣确信此事和世子的案子绝不简单。 哦，你为何会如此肯定？ 因为两桩案子都太巧合了，恩科考试囊括天下学子，人才济济，偶有时运不济或是想法不合主考官心意的落榜太过平常。臣当年也是落榜三次才得中三甲，那江云修纵使再自负，也不敢当着天下学子的面妄言其必中三甲，可他却执意要去调阅自己的试卷。若非此人狂妄自负，便是他一早便知自己的试卷已经被调包。 黄埔此言一出，弟子园眼底露出满意之色。当年他选中黄埔作为大理寺卿，确实没有看走眼。黄埔性子忠正，从不参与朝中争斗，也无派系之分，又心细如发，往往能通过案件看清背后的本质，称得上是掌管京城刑狱的不二人选。 臣想从江云修着手去查，看能否从他身上查出蛛丝马迹，找出那真正的调包之人。 你继续说，这件案子和禁言的又有什么关联？ 没有关联，殿下，这两件案子其实毫无牵扯，只不过都牵涉到科举舞弊，才会同时被李定坤上报。臣仔细推敲过世子和赵仁的泄题案，祁南侯府确实被盗，贼人被吏部所拿，赃物中有赵仁平日的功课，那功课是世子爷在科考前布置的。说来此案顺顺当当，若是臣来查此案，也只会定世子爷泄露试题的罪名，但臣查出几个疑点。那潜入祁南侯府的窃贼乃是京城惯偷，一直未被官府捉拿归案，他既然能在守卫森严的侯府来去自如，又岂会如此简单地被刑部捉住？李定坤身为刑部左侍郎，每日要处理的大案不计其数，即便祁南侯位高权重，但不过区区一盗窃案，何必劳烦他亲自去查看丢失的物品，还细致地翻出了失物中赵仁平日里的功课，这就有些太过牵强了。而且京城朝官无数，江云修大可将调包的试卷呈给刑部尚书和大理寺， 可他却偏偏同样选择了李定坤。殿下，臣以为这两桩案子若真是有心人算计的话，恐怕那人针对的不是宫老大人和世子，而是您和帝家。 黄埔所言也正是朝臣百官的猜测，这两件案子过于巧合，可偏偏也只是猜测，毕竟李定坤的御状告的证据十足，若不是有心人算计，那犯了王法的宫记者和帝进言就该受大晋国法惩治。黄埔办了十几年案子，还从未有一桩是如现在这般证据确凿，他却要为嫌疑人洗清罪名的。 殿下，科考试题是由殿下您、老丞相和龚大人所定，臣想知道世子是如何在恩科前便知道试题，从而布置给自己的弟子的。 帝进言数月前入崇文阁教学，不只是韩云，崇文阁的学子俱是他的子弟，但这次科考崇文阁中只有赵仁年岁稍长参加春闱。见黄埔望向自己，弟子元拍了拍手。 进言，进来吧。本王知道你一直未让进言过堂问案，为的就是今日本王和右相皆在时问个明白。 黄埔颔首，尚书房侧边小门被打开，帝进言从门外走进，他朝右相和黄埔拱了拱手，才立在桌案旁，一副老老实实被询问的模样。 世子不必如此，这非过堂，世子坐下便好。 元，这件事太有嫌疑，站着答就好。 见弟子元如是说，黄埔只能作罢。此时帝进言已开口： 黄大人，科考之前我并不知道给赵人布置的这几道试题是今年的科考题目。 往年恩科考题都以治国为主，唯有此次恩科以云下一统为题。云下分裂数百年，向来诸国割据，尚未有一统之时，所以大晋十几年科考亦从未出过类似考题。 怎会如此凑巧？世子您布置的功课正好是恩科的试题。 这个让本王来回答你。恩科之前，本王曾和右相及宫老大人探讨过这次考试的试题，试题一直悬而未决。月前本王和进言聊天，聊到西北之战的经历，突发奇想让右相和宫老大人定了试题。说起来，这次恩考考试的试题是本王从进言处得来，但本王也未曾想过进言正好出了相似的题目给赵人。说起来，题目相似，只是巧合。 黄埔一愣，更加头疼了。帝进言给弟子出考题和弟子元定下的考题恰好相同，只能说两姐弟心有所想，都记挂着当年西北之战的惨烈，可这不能成为证明帝进言清白的证据，反而若以此为解释，只会让朝臣和百姓认为是摄政王包庇亲帝，刻意为其说谎。 殿下，试题相似虽是巧合，但左侍郎李定坤把这件事作为考题泄露的御状上报却不是巧合。您不要忘了，齐南侯府的盗窃案在恩科之前，如果说真有人在背后筹谋，想要知道崇文阁内世子布置的功课并非难事，可那人是如何知晓恩科试题，进而提早布下齐南侯府的行窃案，将这一切嫁祸给世子的？若找不出幕后之人，那世子爷将百口莫辩，清白尽毁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